同你咁样有讲有笑，我死梗啦！ 佢系风物长而放眼量眼放长双就眼睇你几时死啊！咁不你又冇得喐， 啱啦，呢、這个就系 冇得讲，你已经 系 俾我讲 着数嘅地方。 你唔俾我讲，黄金文宇你坐低，你已经讲完啦咁样。 想知道我同郁敏会有啲咩讲咧？请收睇郁敏会客室。 郁敏会客室逢星期六10:00至11:00。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早晨，大香港早晨，这个第二次了。那这一次呢，讲一讲一个社运的新财路，我觉得即都不是新财路来的，不过因为鉴于那个国际局势呢，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参考的一个 出 去了。Christine 那盏灯 是一定要拍着 Christine 的，照着 Christine 的，因为这节主要就是讲 Christine 的。 是他刚才问我回不回到美国， 是啊， 跟着我的心插了一插。 为什么 你突然间叫他问我，我没想过这个问题嘛。但我想你没理由说，没理由回不到。 之前的人都问我回不回到中国而已，现在问我回不回到美国，真的是大镬。 不是啊， Christine 冇可能会问佢翻中国或者去中国，因为 Christine 系美国人嚟嘅。Christine exactly 系一个美国人嚟嘅。 我应该冇问题，我应该翻到 嘅。系啊，咁就话说咧，就早几日啦，唔知边一日啦，咁样都唔重要啦，咁样。咁我哋见到咧有班左交咧，就走去美国领事馆嗰示威，就 佢话声援美国人、啊， 佢声援美国人， 我使捻你声援 啊！ 行开啦你。 嗱，咁样咧就系我哋睇睇画面啦，咁样。咁啊，佢讲乜鸠嚟 嘅 ？No human being 啊 ！No human being is illegal。 No human being is illegal 呢句口号系乜捻嘢意思啊？ 即系冇人类系犯法嘅。 咁点解？咁点解会有啲人系坐紧监嘅？咁如果没有人类是犯法的，No human being is illegal 呢句口号真系冇捻得顶，我觉得。 唔系，即系其实英文口号系不宜唱嘅。No basis 咪算咯。 唔系 No human， 唔系嗰个，佢已经超绝咗种族或者系。 唔系，佢系由外星人嘅角度去睇地球。 No human being is illegal 呢个好捻劲喎，屌你！屌呢个系值得开个 page 喎，No human being is illegal。屌你， 劲啊爆红呢个， 喂呢、這个应该系新一季 Prison Break 嘅口号，宣传口号嚟噶，系嘛？冇人应该被监禁噶，because no human being is illegal。 要唔要法庭啊？咁如果系咁， 系咯，法庭系所以系佢根本就支持当中炒捻晒司法部门嘅所有人，所有人亦都唔需要任命乜捻嘢首席大法官，because no human being is illegal。黐捻线嘅， 唔系佢可能想讲因为嗰啲系 illegal immigrants。咁可能就係想講，其實冇人係非法移民啩，即係我可以 get 到嘅就係咁樣。 點會冇人係非法移民？ 同樣係非法移民。 你係非法就係非法啦，咁你偷渡就係非法移民啦。即係我而家唔係講緊 Donald Trump 嘅政策啊，唔係同你講緊穆斯林 ban 嗰啲咁撚樣嘅嘢啦，即係唔係講緊嗰個層面嘅。咁但係你原則上、事實上係有啲人係 總有人偷渡噶嘛， 總有啲人喺某個時刻佢做咗啲。嘢系 illegal 噶嘛，系咪先？ 即系冇法律咯，或者咁样嘢，冇法律状态， 冇法律主义啊！呢个超越咗无政府主义，无法律主义啊！屌你老味，黐捻线嘅 ，we need no law because no human being is illegal。屌你！我一理解唔谂到喎，喂阿哥， 因为失业 系啊！屌你黐捻线嘅，好啦。咁跟住就唔我讲乜撚嘢呢，咁样大家想象到我讲乜撚嘢啦，咁就係屌你关你撚事咩，屌你即係呢一个咁样嘅 好无奈囉，见到嗰个出嚟接信嗰个美国领事嘅人 睇做乜沟呢，屌你老味啊， 又听唔明你啲英文， 又唔知係撚嘢， 屌你听唔明英文， 屌你 cap 下佢样 cap 下佢样，佢都笑啊，屌你 cap 佢样出嚟啊，屌你咪你播到嗰度 hold 住咪得囉，你去片即係 hold 住 hold 住喺嗰个位咪得囉，屌你 你咪黐冷線咁樣，佢都呆撚咗。你睇下佢， 呆撚咗。 佢做乜鳩咧？佢咁樣嗰封嘢又唔知做乜撚嘢，或者寫中文都未。 跟住裏面就寫住 No human being evil。 咁啊，跟住就即係當然如果講背景嚟到講啦，就係關於即係 Donald Trump 而家係上任之後啦，就有好多風波啦。 即 係 引發咗，首先佢一上任就引發咗一連串嘅反 Donald Trump 嘅大遊行啦。 係啊，咁樣咁係我都好關注嘅，即係基於一個事實上對國際局勢啦，或者係對整個世界嘅流向都會有好大影響。咪但係示威或者搞社會運動，咁你都要有個立場或者立腳點先得㗎。咁係事實上嗰陣時真係你第一你可以第一就係你同埋除咗你嗰個立場同埋立腳點，你都要考慮嗰個行動帶嚟嘅影響係乜嘢，即係打個卡咁樣。咁你喂係即係嗰件事係完全係不痛不癢嘅喎，同埋係屌係唔撚會理你嘅喎。即係如果企喺 Donald Trump 嘅立場嚟講，屌佢思考緊，而家佢思考緊點樣回應阿洛舒華辛，係家都唔會去諗到去睇你嗰封信啦。咁呢一個，但係咧，正正又因為咁樣嚟到講咧，係更加值得做嗰啲社會運動嚟講，因為社會運動最撚麻煩嘅地方就係在於 乜嘢？ 唔係，喂，其關啊變得唔撚重要，屌 ，no human being is illegal， 你仲講乜撚嘢關嘅？有乜撚關可言啫？屌你咩？你關就係 human being， 屌你，喂，其實你。呢啲游行 原来叶宝林举住个牌， 系叶宝林举咗咩牌 啊？就系举住 No Human Being Is Illegal 咯， 系嘛？ 呢个咪叶宝林啊？ 系啊， 系呢个系佢啊， 嗰啲咁人啦，嗰啲咁人啦，咁啊有长毛啊、写文练啊、叶宝林啊、 朱海迪啊、 嗰啲咁捻样啦。咁当然有好多人好捻愤怒嘅，即系有啲香港人就好捻愤怒嘅，因为觉得就 孔令如嚟嗰个系孔令， 因为唔系啊，佢另一边系嗰个系啊边个嚟嘅？系叶宝林嚟嘅。咁跟住咧，然之后咧，譬如有啲本土有又好撚憤怒啦，即係話屌你老尾喺香港啊，屌你啊，中門大開啊，移民即係完全冇移民審批啊，你班撚屌啊，你班香港嘅所謂嘅社會運動員啊，都未撚出聲啦、啊，你走去老年咁撚遠揾啲搞唔撚搭白嘅嘢走嚟示威，屌你老尾，哇 book 你個街，即係你究竟係乜撚嘢人嚟啊咁樣？但係你諗深一層咧，其實咧社會運動咧係應當如此嘅喎。是应当如此的，因为嗱，譬如你去做完呢个示威，你递咗信，我相信香港或者是全世界嘅人，全香港嘅人，就算几咁憎社民联嘅人都好，你都唔会走去同嗰班左交，你都唔会走去同长毛讲，喂，屌你个行动都冇效果嘅，屌点解？你睇下美国政府唔回应你嘅，因为唔会有人问呢个问题噶嘛，因为大家知道佢系唔会回应你噶嘛。咁基本上咧，嗱，如果你头先讲到个关嚟到讲咧，佢基本上就立呢个关就系，就算个行动系几咁无力，个行动系几咁，即系用我成日讲嘅俗语嚟讲啦，就系个行动系几咁鸠做都好，你冇得批评佢噶，因为佢嘅前提就系，屌我就系。就係齋做啦，好撚明顯㗎啦，咁撚樣係咪先？係好撚明顯㗎啦，係咪先？好啦，呢、這個係呢、這個係一個立於不敗之地嘅行動嚟嘅。咁而社會行動嘅本質就係、是，喂，你開咗個頭，你開咗個頭，你去做咗一樣嘢，你要持續為咗一樣嘢去做㗎嘛。咁而你亦都希望去 judge 到，或者係可以去衡量到，去睇或者去測量到嗰個行動究竟帶嚟咗咩成果，需唔需要變質？喂，但係呢個係一定唔會有成果嘅行動嚟㗎嘛。你純粹就係揾一啲世界 key 嘅嘢，但我估唔到佢世界 key闊到咁撚樣啦，去到 human being 啦，咁你即係你純粹揾啲世界 key 嘅嘢，就係話喂，企喺一個絕對唔會錯嘅一個地球 pose 嘅立場去講，就係話嗱，屌你老尾，人類是好的，人類是無罪的，我們支持人類。嘿，係咪咁樣？咁跟住就實得噶啦喎。喂，所以其實。我而家覺得就係話呢個簡直係一個社會運動嘅一個進化嚟喎，即係佢終於揾到一條路， 他終於找到一條路去做了行動是完全沒有爭議的、嗯、因為譬如關於香港的議題，你始終香港是一個撕裂的社會嘛，你任何一個議題你一定會有正反很撕裂的意見的，例如是、全民退保、退休保障，甚至乎去到關愛座，讓座不讓座，你究竟一個車廂要有幾多個關愛座，爭取多啲關愛座，少啲關愛座，關愛座嘅規定乜嘢都好，你一定會有好激烈嘅意見㗎嘛。跟住然之後你話喂屌你嗱咁樣ban 晒啲穆斯林就唔啱，宗教自由就最好，嗱屌冇爭議㗎，點解冇爭議㗎，屌都唔關事嘅，大家覺得唔關我哋事㗎嘛，唔關事嘅最冇爭議㗎，你走去無端端做個示威是關於屌你老咩，喂我而家反對杜拜啲樓越起越高，杜拜光污染問題好嚴重咁撚樣，跟住之後咁大杜拜唔知道邊個領事館喎，咁撚樣求撚期啊，屌你老咩去重慶大廈啦，咁撚樣咁就喂我哋關注杜拜光污染問題，咁撚樣屌你老咩，咁喂冇人會同你爭議啊， 嗯， 冇人會同你爭議啊，因為屌你問我，你問雙傑，你問阿康，我哋都唔知道杜拜有冇光污染噶，我哋唔知道杜拜光定唔光，我哋睇咗相啫嘛，我哋點撚知道杜拜係點啫咁撚啫，咁冇爭議咯，冇爭議，咁跟住你又可以影啲相出嚟喎，嗱我呢一年咧就進行過十幾個示威啊，哇你係幾撚勤力噶，嗰啲咁撚樣係嘛，咁啊屌你老尾咁就當係做咗嘢噶咯，喂我覺得。與其去批評佢，與其去屌鳩佢做啲嘢關你撚事，倒不如真係讚賞佢揾到條新出路。喂，我係認真地覺得，喂，有啲人就喺度屌鳩呢啲人啦、 啊。即係搞呢啲好過搞真係搞社運、 啊。係啊，屌你老味，我估 你翻去做嗰啲嘢。 係啊，喂，屌我以前都會諗諗下，都會屌鳩佢哋，屌鳩佢哋就係、是、 掛羊頭賣狗肉， 掛羊頭賣狗肉，拉條 banner 出嚟，跟住然之後，譬如我以前 上鏡咯， 我以前咪屌鳩嗰個社會主義行動，咪即係左膠咯，即係都係社民連 啦。佢哋都有搞啊，而家 佢哋一樣咪同一班人嚟嘅屌。好久之前我哋咪拉條 banner 咧喺街度咧， 以巴衝突嗰啲， 喺度解決以巴衝突嘅，跟住之後收捐款嘅。屌，我以前係屌鳩呢人喺度呃錢啫嘛，唔係，但我諗諗下。首先 ,no human being is illegal 啦，呃錢都無可厚非啦，而家呃錢都係 legal 㗎嘛。既然 no human being is illegal。 首先就要係 human being 啦。咁佢本身係一個 human being 理由， 佢本身係一個 human being 啦，咁樣作為一個自人類咁樣，咁你本身你呃錢都好啦，都係 legal 㗎啦咁樣。咁好啦，跟住我諗諗下，喂屌你！我而家即係個人都心態變咗，以前我都會屌鳩佢，屌你老尾你做埋呢啲唔撚關事嘅嘢，唔關香港人事嘅，真係呃錢。唔係我諗諗下，即係有時咧，即係咧係有啲人咧啲錢俾人呃咧，佢哋都係應份俾人呃嘅。你唔俾呢個呃咧，你就俾第二啲嗰啲，你又俾第二啲嗰啲祈福黨呃噶啦咁撚樣，是撚蛋啦，撲你嘅街都差唔撚多。 喂，跌咗咯。 係喂，我覺得你哋專注搞呢啲啦。喂，好過你走去屌你老尾爭取免工退步。好啊，好过你走去争取点撚样争取走去同你同根社争取啲新移民加快上楼啊，争取嗰啲新移民未满七年就上楼上公屋啊，好过你搞呢啲嘢啦。喂，反正呢班人屌你老咩，你睇佢口号你知呢班人係黐撚线㗎啦。你呢班人又唔撚识嘢，不学无术，嗰、那个口号搞唔撚搭吧，对于政治立场完全係冇论述可言。喂，你哋唔好论再搞香港人。所以呢我同其他嗰啲本土派嘅人士呢嗰、那个睇法呢係截然不同嘅，係、 嗯、 完全唔同嘅，我唔会屌鳩佢哋，我呢应该鼓励佢哋。你专门去喂你諗下未来呢一段日子，即係而家唔知 Donald Trump 会唔会中途落台啦咁样。如果假设佢唔落台仲有四年㗎喎。仲有四年 啦，你可以讲啦。系啦，你就讲 Sessions 唔到，讲四年都得啦。 系啦，你讲乜撚嘢都得，屌你老味，你反对佢，你反对佢，喂，屌你老味，你点可以叫你个女嚟去做第一夫人噶咁撚样吓？而家即系陪阿 Donald Trump 出房， 出出入入， 出出入入，系你个女嚟嘅咁样，你有冇屌过你个女先？系咪先？传统上第一夫人就系俾总统屌嘅，除非你屌过你个女咁撚样，跟住我哋就反对 Donald Trump 乱伦咁撚样，咁跟住举住个牌，又周围又走去呢个咁样。嘅美國大使館咁樣，咁你又做啦，又做啦，又反對，又反對 Donald Trump 禁固佢仔嗰啲咁樣，你睇下你仔幾眼瞓，成日捉佢出嚟影相。 唔係，咁我哋升格做國際組織咯， 係啊， 搞個 international 部咯。 佢本身就係噶啦，佢本身就係噶啦咁樣。 唔係， 你以後唔好，你放過香港人啦。 你哋唔好再捻关心香港嘅事务啦。呢啲嘢真系嘥咗你哋啊！阿朱海迪啊，阿呢啲咁样样嘅孔令瑜啊，呢啲咁样。喂，朱海迪，你唔好捻再搞嗰啲咁样。屌你，喂，你搞到嗰、那个，屌你都攞八乡搞唔捻搭八，系咪先？你而家究竟系不迁不拆定系加快起公屋啫？系咪先？你搞唔捻搭八，系咪先？你讲句嘢你都冇逻辑嘅，系咪先？你因为你摆喺香港个地方咧，大家会问问噶嘛？嗰、那個、地方，喂，如果要起公屋，就自然要拆咁啲嘢噶啦。 太接近啦， 咁跟住你自然就会有人问，因为你而家究竟系拆定唔拆先，大哥系咪先？喂，你喺度讲，你要求杜拜嗰个酒店不迁不拆，冇啦人会理鸠你噶，冇啦人会质疑你嘅。屌你老尾，喂，杜拜又拆咗，又屌你老尾，又喺度佢又起个新嘅人工岛啦，咁样。跟住你代表呢个杜拜海岸嗰啲咁样嘅 居民。 嗰啲唔係佢啲生物啊，嗰啲鱼啊，同埋啲珊瑚，係啦，你代表嗰啲珊瑚发声，係咪屌你老尾，成班人着到翻丁面毛咁撚樣。咁跟住然之后呢就话喂屌你老尾呢、這个咁嘅杜拜海岸嘅珊瑚不迁不拆咁樣。冇人知你讲乜鸠㗎，冇人理你㗎，我咪游行喺珠海定係又游行嘅，你不迁不拆囉，唔知讲乜撚嘢，屌你老尾保育囉，唔知保育啲乜撚嘢咁撚樣，你做啦咁撚樣。喂，你起碼你搞唔撚到香港人㗎嘛、你反正你去邊度做任何嘢都係冇成果，你不如專注做呢啲嘢啦，屌你係咪先。即係我覺得你話呢啲人係咪好撚無恥呀，係嘅。即係譬如好似我咁樣，即係我對於 Donald Trump 上台而家做嗰樣嘢各樣嘅嘢，我都抱住一個即係好關注嘅態度。但譬如我哋做節目都唔會做好多嘅評論，個原因係乜嘢呢？有時即係會評論啦，但係即係唔會做好多嘅評論。第一個原因就係、是、呢、首先喺一個即係企位嘅問題啦，即係事實上你又可以做多啲，我唔係美國人嘛，呢個就係一個即係企身份嘅問題。第二樣嘢就係、是、始終係隔咗個大海，有好多嘢咧，同埋我而家唔撚相信嗰啲咁樣嘅 主流傳媒 嗰啲咁嘅西媒啊，即係嗰啲西媒真係好撚西，呢度算撚知講乜撚嘢，屌你老尾！咁變咗咧都有待觀察，要慢慢去 learn 啊，慢慢去學習咁樣。就算依個係做評論啊，都唔係咁放膽去做啊！但啲人可以口硬到去覺得即係話哦，屌，總之佢就唔啱嘅啦咁樣樣，總之就實係錯啦咁樣樣。哎，我哋企喺一個角度就係、是，妖冇撚錯嘅啦。企喺宗教自由嘅角度啦咁樣。哎，跟住諗下， 有打壓， 唔知邊個撚屌喺度講話，妖宗教自由好似窄得就宗教自由都嚴格喎。屌你咪人類自由咧，哎係喎。人類本應自由嘅喎，我哋為人類發聲，冇人會反對我哋為人類發聲嘅喎。我哋啊，屌你老味 ，human being 啊，好嘢 ，human being 好嘢，都唔係淨係 human 咁簡單嘛，係 being 啊嘛，犀利啊嘛，屌你老味。咁你就係唔係？咁你當然好啦，厚顏無恥啊。咁但係你又諗深一層，你又諗深一層，佢就。佢唔会变嘅啦，系咪先？即系佢唔会变好嘅啦。 佢都要搵饭食噶。 你屌佢多捻样，佢虽然有冇饭食唔捻关我事，但系即系你都佢都唔会变好嘅啦。即系佢都唔会，佢都唔会上进嘅啦。几廿岁啊，系咪先？成班人都唔捻化咁样。喂，咁我哋不如俾多啲鼓励嘅声音佢。哇，阿毛呢个行动真系做得好啊！哇，朱海迪呢个， 美国人都撑你， 美国人都撑你啊！美国人都。俾个 like 你咁样样，哇！屌你，你俾多啲鼓励佢，等佢觉得，哎，好喎、啊，正喎、啊，劲喎、啊， 多啲关心美国咯，以后。 但系重点关心 human being， 屌你老味，咁啊正啦，咁啊正啦，咁你起码唔好搞鸠到香港啊嘛，系咪先？喂，我觉得系同大呢，你如果呢即係呢有時呢即係淨係得佢做嘅自己悶嘅。 即係你叫我去加入呀？ 係咪 唔 係你起另一條隊，你起另一條隊，你日喂你諗下發達啦，屌你老闆，你更加有立場，你係美國人嚟㗎嘛。是你過個禮拜諗個行動行去美國領事館，喂籌好撚多錢㗎。 是 你揾啲美國嘢嚟咯，屌啲人又唔撚識， 夠擺酒啦， 係咪先？啲人唔撚識。 啲西媒咯，有咩唔管好你啲傳媒喺度做假新聞 嘅？你求其你揾，咪你揾啲細啲嘅，揾啲細啲嘅，揾啲西媒都揾啲西 好細價值啲嘅。 你仲未大麻合法化咁得唔得？ 唔係呢太尖鋭啦，太撚尖鋭，呢太撚具體啦，屌你唔撚使咁撚具體嘅，屌你，例如係嗰啲加州改唔改名啊嗰啲咁撚樣啊，屌你荷里活嗰個牌個保育啊嗰啲咁撚樣，個維修經費啊嗰啲咁撚樣啊，即係嗰啲咁撚樣。 冇撚人嚟嗰啲。 嗰啲冇撚，即係冇撚人話你冇人話到你啱定錯啊嘛呢啲嘢，唔撚即係咩嚟啊嘛？只要嗰樣嘢係無以名狀，然之後你有翻廿零卅人咁樣，咁你平時有食飯都有啦，咁啊跟住然之後就 都係大香港嗰啲人， 係啊，就拉條隊 入去啊， 做完飲早茶， 拉條隊喺對面馬路行上去美國領事館咁樣， 跟住出個 Facebook Live 咯，係啊，出個 Facebook Live 咁啊，要時報得閒就同你報道下嗰啲咁樣啫。喂，屌你咁就大生意啦，考慮下， 有得教有得教， 考慮下啦，屌你老尾財路嚟啊，咁你咪解決咗擺酒個問題咯，喂擺咩都得啦，係咪啊？咁樣搞下搞下掂啊，諗得過 OK 好。呢一節到呢個位置，休息一陣，翻嚟繼續。